能够看到弟兄姐妹啊被抓进在主的家里面。如果不激烈的话呢，一个个弟兄姐妹就很舒服的这边走那边溜，溜到不见人影去了。要很激烈的，很激烈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跟着这个世界，不是跟着他们改变，不过跟着他们一起冲，去带灵魂归主。做主的工当然是很忙很忙的，知道吗？早上一个餐馆，开餐馆很辛苦的嘞，是吗？我七早八早要爬起来，七早八早爬起来，人家是去教堂那边慢慢祷告。现在七早八早爬起来，要去做餐馆的工作哦。不过我一边做一边带灵魂归主，感谢主耶。那个餐馆有没有赚钱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一直带着灵魂归主哦。有一组的那些基督徒来喝咖啡呀、吃东西呀、就接受了主、然后又在咖啡店里面查经，因为我没有时间带他们去一个地方去查经，就在那个咖啡店里面查经了。然后那些穆斯林人哦，很多很多哦，来听主的道，来问我关于基督徒的教导是怎样。我讲你们回教徒的教导很腐败的，一个人可以娶四个妻子啊，圣经里他们的古兰讲四个妻子，不过他们可以娶五个的嘞。我们的圣经里面不可以的，一个不了的。哦，那个人哦是乌斯达斯来的哦，你知道吗？你知道上帝把这个乌斯达斯放去我的这个隔壁店里面帮我做 chef。他是阿拉伯食物的那个 chef， 他跟我讲我是乌斯达学的。他哇，他在我的店那边哦，放他的地毡哦，一天呢、祷告五次嘞，跪下来呀、又拿那个东西啊，什么东西的花样他都有的。不过他很守时间的，时间一到就是拜了神，然后才去煮。你有顾客来他都不理的，他要先去拜了神，他才你要讲嘿，现在有 order 来了啊，他还在那边念经了哦。不过他念经五分钟不了了，一整天才二十五分钟不了了，不是大不了的事情。不过呢，他有那个什么那个举例，你一到时间就去拜神哦。他在洗他的手的时候哦，是好像就业这样哦，他们一边洗一边就开始念经了的哦。哇，很大的挑战呢。把一个这么高手的放在我的那个店里面，我现在一个牧师对乌斯达斯，他要教我他的古兰，我又倒回来教他圣经，感谢耶稣。不过哦，真理就是真理哦，我们不要因为哦，人家对他们的宗教这么诚心哦，我们就开始的害怕、不会的，因为神的话语哦是永恒的，神的话语呢是真理来的，感谢主。每一次他在问我那些圣经的时候，我就跟他解释、上帝怎样创造亚当。其实他们讲他们懂，他们不懂的嘞，知道吗？没有耶稣的生命、就是空虚的。我看到他们很空虚、他们的救恩，他们的救主就是钱来，他们口口声声讲阿拉、阿拉是谁，他不懂耶，真的。我们很幸福嘞，我看到哦，我看到哦，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哦，要珍惜一下这个耶稣、我看到他们这样空虚哦，他们还是要去做哦，没有嘞，就是斩头哎。他们就是用威胁来逼住这些人哦，能够有这种的举例哎，要他们去庙啊，要叫他们去他们的回教堂哎。不，我们基督徒太多恩典了，上帝一直原谅了又原谅，原谅了又原谅，我们都不会珍惜这种恩典呢。我们要上帝原谅我们多少次，是吗？神给我们那种经历哦，让我们去经历到他的爱啊。他一直问我嘞，他走上教会来找我耶。啊，你知道回教徒是不是可以去教会的，对吗？哦。他每一次走到教会来哦，礼拜天的时候我跟他讲哦，我九点哦到两点，你不要来吵我，我是在教会做牧师，我在讲道的。他走上教会来看我怎样讲道，哇，顺便哦， 我也祷告主耶稣，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他心里面去，让圣灵的恩典、能够再进行在他心中里面。哎，他会走上教会来看你教会到底是什么呢？不过他跟我说，牧师很好很好，你做的工作很好。他看到我教查经，他说，哈，你带这些不大信耶稣啊，很好耶，很好耶，感谢主耶。真正的是有一组的那些人来喝咖啡就信了主嘛，感谢主，信了主就来教会咯。然后我们又开始赶鬼咯，有很多鬼在里面的。这牧师要赶鬼的，这个就是真的是很惨。那鬼弄到他们惨了，我们做牧师也跟着惨，跟他们一起的祷告，一起的来冲啊，把他们全部赶出去。不过哦，这个都是好的 ，Amen， Amen， 啊，不闯就没有幸福吗？幸福也是要闯过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不要埋怨，我们一起来，一起来跟这些敌人奋斗。所以我看到那些回教徒来信耶稣，也有很多跟着我一起的祷告。所以我在心中里面哦，我很感激上帝说呢，我经过很多风波，本来呢我应该就是呢一无所有的，不过就在这一种风波里面呢，我们的学校也越做越旺了哦，很多很多那些回教徒哦，包着脸的哦，这样子的来教那些小孩子补习哦。你说为什么你都让他们来呢？这些基督徒，哎呀，给他们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吗？他们再不来的话，就越来越恐怖了咯，是不是？所以我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哦，来那些小孩子的敬拜啊，那些小孩子的祷告啊，都会感动到他们的。可是有一样东西哦，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哦，不可以少的就是一样哦。回教徒讲的话一句话都不能够 去相信的，全部是骗的，讲得到做不到的。不要太过去相信他们，我们只有求靠主来怜悯他们，因为他们的宗教是充满着撒谎，他们所听的全部都是撒谎。现在所谓我们的国家的宗教哦，回教徒的宗教哦，就是教导他们啊，怎样的反那些活教徒啊，怎样的去啊反那些不信他们的宗教的，变成就好像我们中国那边的三自教会这样子，教他们怎样的去以这种行政啊，这种政治的方式啊，怎样的去夺取那个土地啊，夺取那个产业。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努力一点祷告，我真的说我们连站立的地位都没有啊，是吗？我今年一直嫁出来的时候，人家的国家越做就越兴旺的，我们的国家越做就越差不多要倒台的。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多的祷告，我们也跟他一起沉下去的，是吗？所以基督徒、不要埋怨、那个物、不要埋怨那个天气又不好，或者是埋怨、这个经济不好啊。我们多多的站立在主里面、让主为我们开路， Amen， Amen， 让主祝福他的儿女。当神在祝福着他的儿女的时候、不管怎样、到了一个地步吗，这些敌人、这些回教徒、就会停顿下来，哎，怎么他们还是一样起的，经济一直低落哦，全部人都做不好，只有基督徒做得好嘞。Amen， 你要知道哦，哈利路亚 ，Amen，Amen， 我们不要害怕哦，我们的首相在做什么东西，他越做神就会越追他，越会抓他，所以我们再去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 ，Amen， 做好我们的，站好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就做好一个基督徒来， Amen， 感谢主，你我有这个职分， Amen。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要坚强起来，我们不是越做就越弱，越做就 越垮，越做呢就越失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遇到很多的挑战，可是不要有这个失败的这句话、哎呀我做不到， 哎呀，你看我家庭越来越糟糕，没有越来越糟糕了，越来越好的，你看好好了一下。哎呦，看好好了一下啊，妻子不断的在改变，做丈夫不断的改变，难道来到教会没有一记入耳的吗？没有可能。 Amen。 难道来到教会看到这样多弟兄姐妹的生命改变，这样多见证，没有一样东西感动到我们的心的吗？是没有可能，一定会改变的，是我们的眼睛哦，每一次看住在那些消极的东西那边啊，没有没有，这种旧的思想旧的态度要把它完全丢到那个垃圾桶啊！我要讲进王河里面。感谢主，是吗？从东到西这样子的把它完全丢掉，说主，我是新造的人，我要有新的思想。 Amen。 我是新造的人，我要有主耶稣基督的思想，我的家庭会改变，我的生命会改变。 Amen。 感谢主。 Amen。 所以上帝告诉我，我在新住里面在祷告做，上帝告诉我说，要教导神的儿女，你要这样子的磨亮你的这个剑，真正的要不断的磨，不断的磨，不断的磨，让我们越来越利，越来越锐利的。当我们一拿起那个剑来的时候呢，哎，不是去杀人 哦，是去成全这个主的旨意。 Amen。 Amen。所以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哦，就会带着祝福给人家，不是带咒诅给人家。 Amen。 把这些敌人的那些困锁、啊、放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一个一个这样子的斩除掉。我再跟你讲一个见证哦，我带灵魂归主，我在那咖啡店里面哦，后来我就跟他讲啊，我要去你的家跟你给他查经哦，不过呢我又忙哦，啊，那个 meeting 是八点哦，我九点半哦我才出的那个咖啡店哦，因为你要去的时候就很多人来哦，其他那些新的那些人又不会招待人哦。 OK， 不用紧，这个是为主做的，快快做完了我就飞出去哦。哇，十点九点多，哇，我到那边的时候啊，我也很累很累了。不过这对夫妇的这经历很精彩，很精彩，不信主的经历太精彩过度了，因为太过急了。我不帮他的话来说呢，真正的是哦，他们的生命哦会很辛苦。我就坐在那边听哦，就在那边跟他们解释哦。我刚刚是他们说那敌人是用什么方式来困锁他们的生命，不要讲到那些拜偶像，讲到人事关系哦，都扯到那种叫做说呢。危机到会把它放进家，那个家的门铃就叮咚。我讲哎呦惨了，是不是他来了哦？我们讲的那个人来了，原来是警察来哦。警察来哦，给了他的卡哦，人家告你这个现在跟我去警察局哦。几个警察来哦，哇，放啊，叫他叫他跟住，抓住那个手，抓住那个什么，就跟出去，就再去警察局了咯。他的妻子就慌到不知道要怎么做，我就跟带着他的妻子哈、哦，连夜哦去帮他处理他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他的问题了嘛。我带他去报警，去做这个做那个。如果再不去抄他出来的话来讲哈、哦，他可以放在里面七天多。而且那个告他的人呢，要他住在里面越久越好。所以我们就用这种的方式、哦、去跟他解除了，四天里面他就被放出来 啊。所以呢，什么种情况呢都会发生的，就是经过这个弟兄哦，无缘无故的，就是因为人家的这个手法，把他放进监牢里面去哦，想要毁灭掉他的前途，毁灭他的家庭，真正的被搞到啊，他丈夫跟妻子啊，都讲话都不能够互相的信任了哦，很高手哦，这些人做事情，他跟他的妻子讲一套话，讲你的丈夫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跟她的丈夫讲你的妻子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变成两夫妻哦，不能够信任哦，就跟着这些控告者哦做事情哦。我也很感谢上帝，就是在我们在谈的时候哦，我已经提醒了这些人哦，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哦。后来，他的妻子也开始醒过来了，看到他丈夫被抓进监牢的时候呢，他们才全部醒过来。所以你说哦，不信主的生命吗？没有耶稣的生命吗？真的是很空虚的。你以为吗？你是得着了？你以为吗？你已经高高在上了？不过你没有主耶稣，你的生命都还是没有一种的保证。我们有信主的人哦，虽然是生命有经过很多挑战，不过你有一个保证在你的心中里面哦，你的主耶稣始终会给你一个好的将来。主耶稣始终在领导着你哦，越过一切的高山，越过一切的障碍哦。到后来，这弟兄出经历了，他全家来信主，他带他的孩子来到教会来敬拜神啊。不过在因为他曾经里面有做了很多这些拜拜的东西哦，每一次在跟他祷告的时候，哇，就有东西要吐出来，要吐出来很多这些事情的 ，Amen。所以呢，我们就要更多的来亲近我们的主啊，来到主的这个同在里面，让主来释放我们。所以我们磨练我们的剑来的时候呢，这些弟兄的生命啊，有这些被压制啊，有这些被困锁啊，有这些好像要被来要来毁灭你的生命啊，这一切都完全被摘除。 Amen Amen。 这一切呢，这些困锁呢，都会这样子的被砍断。哈利路亚，感谢主。 Amen。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有面对的问题，总之要把它完全交托给主。感谢上帝，上帝要用各种方面来领导很多人来信主。现在包括在已经把你带进主的家里，带进这个羊群里，上帝要改变你的生命，上帝要拯救你的生命，上帝要不断的磨练着你的生命，使到你的生命越来越好。哈利路亚，而不是越来越倒退。信主的生命应该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坚强。今天我们的选择是什么？今天我们的选择是不是要每一次来到教会，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好吗？ Amen。 还是要看到我们的生命呢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好，我们的家庭会越来越好？ Amen。 有时候啊，我们以为很好了，哎，不过上帝说还不够好，知道吗？所以你渐渐渐的时候，你说啊，已经很好了，很多东西哦，我看到上帝的手做工哦，我看到上帝的祝福哦，我看到这个上帝的这个神迹哦，医治了我们哦，改变了我们哦，祝福了我们哦，很多很多嘞，我以为很好了嘞，上帝拯救我的家庭嘞，很好了嘞，不过。上帝说还是不够好，上帝凭他的水准来衡量我们，他说还不够好。 OK， 又来一次垮，你知道吗？约伯的生命哦，他做得很好，后来的时候呢，一天一夜里面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包上加上自己的生命呢，全身都是灰尘，全身都是有病哦。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情？不过约伯哦，坚持在他的心中里面，他选择哦，他的生命会越来越好。他不要埋怨上帝。他的妻子说：“哎呀，这样差的生命了，你咒诅了上帝，就让他死去啊。”他说：“不能，不能，只要我还有一点点的气息哦，我都不可以去埋怨上帝。”这个才是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哎。人家很多人会告诉你，哎，你的生命不好嘞，不用紧，因为你跟从这主，因为你抓紧这主，因为你做了这个选择啊，做了这个选择吗？你要越来越好。敌人呢会把很多很多的消极放在你的生命，不过你仰望就是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他不会放弃你的生命的， 他也不会忘记去祝福你的。哈利路亚 Amen。 你仰望着他，你的阿爸天父在看着你，不用害怕，你继续的走，走完这个路程，让主领导你，训练你，你始终呢，你就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决定我们要越来越好。哈利路亚 Amen。 因为我们决定在心中里面，我们要越来越好，越来越敏锐，越来越坚强，越来越胜利，越来越成功呢，敌人做不到什么的。哈利路亚 Amen Amen。 敌人的一切的手法呢，都不能够来进到我们的帐篷。哈利路亚 Amen。 他做的一切敌人的毁坏的工作都不能够来毁灭，所以感谢上帝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见证，人家看到哦，人家看到，人家不是要看到我们垮，反正砰，我们又弹起，又弹回来，我们又不断的在走出这个道路。人家要看着我们放弃我们的耶稣，可是我们还黏紧紧的跟住这个耶稣，还更加的爱主耶稣一下，然后敌人做到什么？做不到，最多就是他能够拿掉我们的生命，他也拿不到。到最终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回到天国，与主一起同在。哈利路亚 Amen。 他始终是得不到我们的，不过上帝能够得着我们的一切，能够拥有我们的一切。 Amen。 感谢主。来，我们看这个上帝的话语，在耶利米书第九章，在这个二十三节，二十三节第九章，第九章二十三节，上主这样的说：智者不可夸耀自己的智慧，勇士不可夸耀自己的力气，富人不可夸耀自己的财富。人若要夸耀，应该夸耀认识我，明白我，因为我是上主，我有不变的爱，我自行公道，生长正义，我喜爱的就是 这些，我上主这样宣布了。哈利路亚 Amen。 所以上帝呢，特别的来警告我们，当我们以为我们是很坚强，哎，不要太以为你太坚强，还会有很多东西难得倒你的。所以我们要靠主，信主就是要靠主坚强 Amen。 当我们很富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哎，不用看，不用去教会这么多了，哎呀，反正现在我们都很轻松了啦。希望我们在富有的时候不要忘记你的主 Amen。 因为呢，钱哦，有翅膀的会飞的，他不会永远哦留在你的腹口的。记得，这个就是很多很多亿万富翁，在美国的亿万富翁，爱主的亿万富翁，很多犹太人的教导教义。你没有来亲近主，没有来积极的跟从着主哦，你的钱哦会有翅膀的，会飞的。记得，不要太以为哦，我们哦赚到钱了咯，不用去追求上帝咯，哎呦，不能了，你更加要来追求上帝。虽然你的心理上的状况是不紧张了，我不用再去追钱了啊，我也不用像以前这样祷告到半死，哇，才看到有钱来了。你已经是很轻松了，轻松的话呢，就轻松的来爱主 Amen。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你来享受这个主的同在，不断的去享受主的同在，因为上帝呢要祝福你更多，要使到你能够去祝福更多人。要不然的话呢，我们以为我们保住了，哇，千万在我的银行里面，不过千万也会有翅膀会飞，有时飞得更快，一不小心就不见去了啊。连我们说嘿， 怎么一下子我又落到这样低了？原本我是这么高的吗？喂，所以上帝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富人呢，不可夸耀自己的财富，不要每天啊打着那个胸头啊，我只有钱啊，我不用靠你啊，不要讲这种话，嘿，你只有钱了，我们也是要互相的照顾，互相的，哦，啊，看顾，互相的帮助，全部是一切。友情啊，朋友啊，弟兄姐妹啊，啊，才是真正的这种的这种的关系哦，才是真正的上帝要我们建立的。感谢主。Amen？ 不要因为了钱哦，我们就割全部哦疏远，全部为了钱哦就争吵，为了钱，不是，我们越有钱哦，我们就越更加的合作，更加的去看怎样的去把这个主的国度建造起来。当我们每一次有了一个目标，有了一个呼召的时候呢，我们呢就不敢因为呢我们的钱而做事。当然，我们要做很多东西需要很多钱。可是不是因为我们有钱，所以我们就拿钱来讲话，拿钱来当作是我们的胆量。哎呦，很危险，基督徒。我们要因着主而坚强起来，对吗？因着主而壮胆起来。要很记得哦，我们的那个马航37里面坐满很多亿万富翁。是很有钱，很有智慧。我连夜里面那个飞机位不见了。到今天，那些人有没有生存，没有人知道，连飞机都找不到。对吗？不要因为我们有钱而夸耀。也不要因为我们很有知识很有智慧而夸耀。我们很多人，我们要感谢上帝，有很多智慧的人在这世上，因为我们多读书，我们很努力，上帝很祝福我们的生命，感谢主。 Amen。 上帝都要我们在这种进展的这种的世界里面，我们都要倚着这个知识而发展。这些犹太人，不断的教导他们的子女，要有知识，要有知识，要有知识的。你有知识的吗？你就有机会赚钱。你有知识的吗？你就有机会这样子的建立你自己的这个地位。你有知识吗？你就能够这样子的去拥有你心里所想要拥有的。所以可是上帝说，我们虽然是很努力很有知识呢，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的知识呢而夸耀。怎么说？你怎么样有知识哦？你的智慧还不比上帝的智慧。 Amen。 上帝说呢，我的道路比你的高，我的思想比你的高。所以我们随时在主的面前要谦卑下来。当我们发觉到我们的心一开始的这样子的兴起来，要变成骄傲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开始的记得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智者不可夸耀自己的智慧，勇士不可夸耀自己的力气，富人不可夸耀自己的财富。人若要夸耀，应该夸耀认识我，明白我，因为我是上主，我有不变的爱，我自行公道，伸长正义，我喜爱的就是这些。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上帝喜爱的是什么？公道、正义、公道、正义。人对人要有公道的，对吗？妻子有妻子的公道，丈夫有丈夫的公道。 公义，同样的在家庭里面，在我们做工，在我们意趣的方式里面，生活里面，都要栽培出培养出这种公义。上帝说呢，上帝喜爱看到这样，上帝喜爱看到这样，不是每一次兜圈子，不是每一次走歪路。当然我们要很小心，当然我们做事情要很小心，要很勤勉，可是呢，我们要跑真正的路。感谢主，求主不断的给我们恩典，求主不断的帮助我们。我在这个市场里面哦，我看到很多牧师哦，也是走这种路的，做生意就是跑这种路的。他们跟我说，牧师，我教你哦，教到的全部都是走这种路。我讲哇哇哇，很高手。他说没有办法嘞，我们再找次加利马干，加利马干。我在不断的祷告，主耶稣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们，对。他们说他们在找次，我也难免，对吗？我也不能够不要明白他们。可是上帝是不是给我们这种道路走呢？我不断的祷告，求主帮助他们能够找到正路。你们，他们需要上帝的手，他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感谢主，我们大家都需要。然后我们人对人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求主给我们这个恩典，能够跑正直的路。对神、对主的家、对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要祈求主给我们有这种的坦白承担的心。不过这是慢慢来，哦，不是强逼出来的。如果一个人哈不能够信任一个人，我们不能够强逼他，我们也不能够随意是随便乱乱去信任人。现在在主的家里面，在人的人对人之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的弱点，我们都要去把它，把那些歪曲的路把它弄，把它去造成直的来。这个就是说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要知事行的事，一定要祷告，不断的祷告，求主给我们这种的道路去行。你们来，我们看这个上帝说的第十七节，同样的这个经文里面，第十七节说，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你们要思想所发生的事，要催用陪哭的妇女来哀号，催专唱挽歌的女子来哀悼。这边有告诉我们说呢，有给我们看到这些女人的重要。上帝说呢，啊，听好了哦，很多很多妇女哦，我们以为哦，很多人呢、啊、以为啊，妇女啊就是问题，然后我们女人呢以为哦，做女人嘛就是很多麻烦，很多问题。哎，每一个人生存在这世界上，不管是男是女，都会遇到很多麻烦，很多问题的。是我们这个亚洲的这一代的人哦，比较重男轻女的这一种的教导，就变成是呢，我们每一次以为女人呢带来很多的麻烦。不过你看到吗？我们这边上帝告诉我们说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统帅，听好来哦，万军之耶和华的统帅，什么叫做统帅呢？军兵里面领先的那个统帅，那个统帅对吗？那个是谁来的？是上帝嘞，是万军之耶和华嘞， Amen。 当这个神哦要去领帅的时候哦，要带领这些基督徒，要带领他的儿女哦去作战的时候哦，他说去找这些妇女啊，会陪哭的妇女啊。你不要每天说那里女人哭哭啼啼，哭哭啼啼，哭哭啼啼，哎呀，很烦死人了。哎呦，上帝想去找这种会哭的女人来，怎么办呢？我又很怕女人哭的嘞。我是女人哦，不过我很怕女人哭的嘞。每一次我哭哭啼啼，很多东西都是一直在哭着，做什么嘞？不过啊，我给你看一种另外一方面的上帝所看的这一种的则是嘛，会哭的女人哦，会哭的女人哦，也有福招的哦。 啊，会陪哭的女人也有福招的哦。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哦，我们以为会哭的女人呢，就是呀，这么僵弱的你。你都根本做不上一个女人了，你看啦、啊，人家的那些婆婆，那个女人，人家结庄嘞，啊，人家没有哭的嘞，人家又很会赚钱的嘞，哇，你壮士嘞。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说，哦，那些会哭的你，我不是叫，我今天不是讲叫你们每天在那边哭了，对不起。不过这个是我给你看到的，这个就是说呢，神说呢。叫那些会陪哭的，什么叫做陪哭？什么叫做陪哭？当我们看到人家痛苦的时候，我们眼泪会流下来，是吗？我们看到一个姐妹在医院的时候啊，昏迷的时候啊，哎呦，我们心里面会痛，是不是？这个是叫做什么？代祷的执事。当你会来到神的同在的时候哦，神的那种爱会感动到你，你会哭。不是叫你是也哭，不是也哭。这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心里面觉得很酸的时候，哦，觉得很痛苦的时候，去上帝的面前流眼泪，那种眼泪是被装起来在那个罐子里面的，因为神看到那种眼泪，哦，哇，每一天的眼泪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哦，就是说你的祷告越来越增加在上帝的面前嘞，哈利路亚，阿门。你会走到上帝的面前来哭嘞，主啊，我很痛苦啊。有时候为了你自己的生命，有时候为了你自己家庭，有时候为了你的身体，你跟上帝讲不用紧，你在上帝面前哭。有时候你看到这国家的情况，你会哭，是吗？嗯，但我看到哦，很多人呢去不是吗？对不对？你有去吗？这边芙蓉的人极好哦，不用去哦。吉隆坡的好像全部人出道完了，所以哈，我不过我那时候生病，我身体很弱，我就不能够去参加。不过我在那边祷告，我早早起来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打开那个 Facebook， 哇，看到很多人哦，我眼泪在那边不断的流，啊，这是第一次在我马来西亚里啊，有这种的合意嘞，你知道吗？不管什么种族，他们都有同一样的心哎。要这个国家好哎，感谢主，我只是看到这一点罢了。哦，我不管我们的总统，我们的这个首相做了什么东西，不过我看到这些人全部一起哦，一起来围着这个国家哦，围着这个国家的好处，围着这个国家的进展哦，能够这样子的合一，能够这样子的同心。我说主啊，你毕竟已经成就了我们的祷告，对吗？教会多少年来每天在那边祷告，每天在那边祷告，每天在那边祷告，始终到最后呢，上帝成全了，哈利路亚。所以我在那边开启那个 Facebook 的时候，我眼泪不断的流，不断的流，不断的流，我哭到好像那个国家差不多要死了这样。为什么？因为那边太多人了嘞。如果是我们的首相哦，又有炸弹嘞，会炸死人的嘞，你知道吗？知道不知道？不要以为这样爽哎，在那边跳舞，在那边讲哎，我只怕那些炸弹会下两粒下去嘞，乒乓什么都没有了啊！我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求主啊，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啊！其实很多的情况之下哦，在那一天哦，很多那些红衣的那些人呢，要插进去那种人潮里面去哦，要搞事情呢。不过哦，很多基督徒被上帝感动哦，去到那地点不断的祷告，那些人就走了。其实他们手上带了很多这些武器啊，是上帝的保守。Amen。所以哦，我们求主哦，让我们转移这种的心，这种哦爱哭的心。转期为主要我们哭的那种的事项而祷告。Amen。 很多时候不是你一定不是你去你去决定你要怎么样的去祷告，你要怎么样的哭。有时候你是为了你的孩子要哭，为了你的丈夫讲你几句话你要哭。不过呢，上帝把哎呀不用紧了，你丈夫讲你几句只是痛在心罢了，来祷告 我为这个国家祷告，所以你就不会哭这么多了。你为这个国家祷告，哇，看到上帝的兴旺，看到上帝要做这么多伟大的事情，对吗？看到上帝要建立这么多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要信他们起来做主的工作，哇，你就忘记了你丈夫讲那两句话了。反而呢，你会很高兴的回来哦，脸笑嘻嘻的抱住你的丈夫讲，啊，上帝要做伟大的事情，哈利路亚。Amen, Amen. 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哦，要交给主，去让主来改变，让主来使用，我们才能够看到呢，这个主能够借助我们的眼泪，借助我们口中所说发出的预言，借助我们的思心心所想，思心思所想要的而求的，上帝就会去成全。哈利路亚 ，Amen。我们虽然在外面做不到什么大事，不过我们的祷告在神的面前能够成就大事呢。哈利路亚 ，Amen。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祷告，这边万军之耶和华嘞，领帅领这个总帅嘞，他带领这些军兵呢，他想请多几个那些妇女会哭的来陪哭的妇女，好了吗？哎呦，做什么？人家要去打仗，这边就在那边哭。真的是要哭哦，真的是要哭。我们求主保住他们的生命嘞，对不对？他们出去打仗吗？会不会回来都不知道哎。不要这么爽哦，看到我们的牧师哦、领袖在那边做，哇，他们几杯水几杯水，多一点为他们祷告哦，弟兄姐妹，多一点来帮他们陪哭嘞。不要说牧师会做，牧师会做的，牧师会做的，牧师会做的。哎呀，我们去 shopping 几好哦。哎呦，牧师做你要坐在那边祷告啊，不是牧师做你就去生病啊，跟他一起陪他担那个担子的，一起陪哭。有时候牧师在做工的时候没有时间去流眼泪，你要在那边躲住在那房间里面哭。哈利路亚 Amen。 你知道吗，在这个 Charles Finney 啊， Charles Finney 是一个很被上帝使用的这个牧师，这个传道哦，他去传道哦，布道的时候，很多人来信主哦。不过哦，上帝兴起一个叫做 Father Nelson， 对吗？去每一次啊 ，Charles Finney 啊要去讲道的时候啊，这个 Father Nelson 呢、啊，他就跑到那个深山里面去啊，那个树丛里面去啊，坐住啊，祷告啊，哭啊，在主的面前啊。所以这个 Charles Finney 一呼召啊，很多很多人来归主啊。感谢主 Amen。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哦，不管你的生命是怎么样，只要你懂得陪哭就可以了。你心上痛苦，你要知道也有很多人一样痛苦了，对不对 Amen、啊、你会在主的面前为你自己的生命哭吗？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也要来陪哭一下那些弟兄姐妹啊，他们经过很多的痛苦啊，没有人去为他们祷告啊，知道吗？牧师啊，领袖啊，经过很多的痛苦啊，每天面对那风波啊，每天面对那些魔鬼的工作、啊、要去挑战啊，要去做工啊，啊，一边要照顾家庭，一边要做工，一边要去做主的工。哦，有时那些麻烦的工，有时那些不必要麻烦的工也要做，是吗？很多很多的。那么呢，我们就要兴起来围着牧者祷告，牧者祷告，因为牧者不是万能，牧者也是有血肉。牧者也是需要人家的支持，需要人家的鼓励。感谢主，我以前侍奉主的时候，跟我的牧师侍奉主的时候哦，我存钱的嘞。你说存钱来做什么？因为我怕到那天牧师生日的时候，我没有钱买礼物哎。啊，我存钱买礼物的嘞，存钱买那个啊叫什么呢？那个酒席给他庆祝他的生日的嘞。谁叫我做？没有人叫我做嘞。不过我知道、哦、牧师会很辛苦，知道吗？领袖会很辛苦，做主的工的人会很辛苦。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呢，要跟他们一起来，不是说让牧师做啦，让牧师一个人去做啦，不可以这样子的。我们上帝说呢，叫那些会陪哭的来，那些妇女会陪哭的来。现在这个妇女不是只是女的罢了、哦、男的也是可以哦。感谢主 Amen。 他说叫这些陪哭的来、哦、 然后呢要用吹用陪哭的妇女来哀号，吹砖唱挽歌的女子来哀悼啊。你有看到那些 在敬拜祷告的时候，有一些是在哭，有一些在唱歌的吗？一些就一直在唱胜利的歌曲，一些就在那边不断的哭哭哭哭哭，对吗？那个是上帝的作为来的嘞。感谢主耶，如果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没有战胜哦，我们出去外面就战胜不了敌人的，知道吗？不要小看这个祷告会啊，因为你在祷告会里面得起的胜利哦，你出到外面你看到的就是胜利。 Amen。 你在祷告会里面没有得起胜利哦，你出去哦你就看不到胜利。更加不用讲的是那些连祷告会都没有来的。Alright， 我们去哪里得这个力量？坐在那个电视机里面得不到力量的，得多一点知识不用紧。不过你要在神的同在里面真正的得力量，真正的要得胜利的。哎呦，没有时间哦，做这样多，你知道吗？没有时间就顾着去祷告，我从早上祷告到晚上还要祷告，祷告的不停。祷告都不停，祷告都不停。你越祷告越多，就越多东西给你祷告。因为上帝说、啊、你对小事情忠心嘛，就给你更多更大的事情，哇，更大的事情更辛苦更冤枉。不过呢还是要祷告。Amen？ 不过你看到的胜利，看到的这个赏赐更多。哈利路亚。Amen？ 所以我们每一次把你人看得很微小，很没有用。其实在现在的世界里面呢，都你看对上帝来讲呢，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责分啊。再听好来，然后呢那些唱挽歌的女子来哀悼。什么叫做唱挽歌？就是说呢，不要等到人家死了才来唱歌，在他们还没有死之前呢，就在主的面前来唱，主啊不要给他们死，要给他们活。会吗？不要等到死了才来唱。哎呦，怎么你走了哦？怎么你走了哦？怎么你不要跟我在一起哦？不要了，你在主的面前唱，主不要给他走。要每一个人都能够坚强，要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生存，要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子的建立主的国度。当我们是这样子的，在主的面前哦哀号哦，在主的面前的哭嚎的时候哦，上帝就救很多的灵魂回来。哈利路亚。包括救那些我们爱的这些亲戚们，包括救那些我们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上帝。 Amen。 哈利路亚。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八节，人民说要催他们快来为我们唱挽歌，唱到我们痛苦流涕泪如雨下。哇，厉害哦！你知道以色列那边有一个叫哭墙吗？很多人哦，你为什么到现在哦，这个以色列还是有这个哭墙？因为他们这边哭一下出来，上帝就做神迹了。嘿嘿 ，Amen。不管他是男的是女的，人家都是去面对那个墙里面哦，一直哭一直哭嘞。啊，真的。当你有一个迫切的这种的祈求的时候，你不会啊，你没有可能不哭的。你亲近主吗？上帝呢就会把这种重担啊，把这种呢事项啊放在你的心中里面。今天为这个事情祷告，今天为那个事情祷告。你能够在主的那个哭墙那边不断的哭泣，不断的哭泣。你哭完了，你出来的时候你看到吗？上帝就开始的祝福你的生命。所以以色列人知道啊，他们在主里面那边开始哭泣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吗？在这个Gethsemane 的那个花园哦，哭哦，在主的面前哭哦，祷告到哦啊，那个汗变成血的流出来耶。这个就是说要命啊，哭到要命，真的是哭到要命。 哦，眼泪啊，那血啊，那个汗啊，都变血出来了。是怎么必确的那种祷告？我相信他是在祷告主，你知道我的身体是很弱了。到那天他们鞭我的时候，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给我有生命支撑着，到我，当我能够去成全这个主的旨意，不要让我软弱下去。啊，所以他要成全主的旨命，我们大家都要成全主的旨命。主说呢，叫我们要祷告，要我们祷告，不断的祷告，不要放弃。废话不要讲这样多。哎呦，这么你不爱我，这么你不疼我，这么你不靠近我，不你不亲近我。我们不要讲这些话，去亲近主，去爱主，去祷告，去求主来运行在你的生命。当我们是这样子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哦，上帝说什么？第十九，他说：“听听锡安城里哀号的声音，我们被摧毁了，我们大大的受辱，我们必须离乡背井，我们的家被拆毁了。”啊，我说父你们啊，要听上主的话，你们要留心听他的话，要教你们的女儿哀号，教你们的朋友唱挽歌嘞。上帝说什么？你同时在主的面前会懂得哀号，会懂得祷告，会懂得哭泣。那么呢，你要把同样的这种的祷告呢，教给你的孩子。很多父母呢，哦，我祷告就可以了。上帝，你祝福我的女儿，你祝福我的孩子，啊，那孩子呢，不用去祷告会的，也不用去查经班的，因为有爸爸妈妈去就可以了。这是不对的。上帝说呢，要你同时有这种的啊，这样子的会带祷的心吗？那么你要教你的孩子一起来祷告。你的孩子要看到呢，哇，爸爸妈妈祷告的时候呢，他们在主的面前哭泣呢，哇，你看我的病就好了哦，你看我们的家庭就改变了哦，你知道吗？啊，当孩子看到这种见证的时候，哦，他们也学习会祷告了，小小就会面对那个哭墙也是一样的。主啊，来祝福我们啊，主啊，来祝福我们的家庭，感谢主， Amen。 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的牧师，祝福我们的领袖，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城市。当我们全部是这样子祷告的话，上帝的旨意就开始的成全在这个城市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领袖，在我们的牧长的生命里面。哈利路亚， Amen。 然后呢，我们来看二十节，父你们啊，要听上主的话，你们要留心听的话，要教你们的女儿儿女哀号，教你们的朋友唱挽歌。死亡从窗口进来，侵入了我们的宫殿，死亡倾倒街上的孩童，消灭广场上的年轻人。哈，为什么我们要哀号？为什么我们要哭泣？为什么有没有陪哭的人？为什么我们要有这种叫做呢？叫做唱挽歌的人？他说：“死亡啊，会从窗口走进来的嘞。”黑暗的天使啊，会来进行这种毁灭。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吗？几多没有头的那些儿童有吗？在中东，几多被杀的那些年轻人，几多被炸死的。不久在马来西亚也是会发生哦。已经有了这些恐怖分子的这种的出现了。我们的国家是唯一啊，有很多派出他的人民去训练成为恐怖分子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很危机的这个情况里面。我们以为这个国家会很顺利很平安，不是。上帝发去 这种预言，发出这种话语，告诉你说，我们已经看到吗？很多小孩子被抓走，啊，很多小孩子被杀，尤其是那些年轻人。我们要学习的来哀号，为他们哭泣，求主保护他们的生命，不要让黑暗的天使把他们抓走，不要让这些死亡来侵犯这个家庭。我们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求主教导我们，不要乱来，不要乱来。基督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刚强，我们很坚强，不要。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全刚强的，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是完全的，是永远不会死的。我们不知道敌人会几时会用什么情况来毁灭我们，毁灭我们的家庭，毁灭教会，我们不知道。只有我们来亲近上帝，上帝就会不断的来指示，会不断的来指示他的儿女。我们不可以不学习祷告，不可以不参加教会的聚会活动，不可以不参加祷告会。我们几忙几辛苦，几没有时间，你要想办法去安排出那时间出来。因为如果我们再不祷告的话，我们就更加不懂得怎样的去面对这种的情况。到时的时候呢，你说牧师帮助我，帮助我，怎样帮你？每一个人祷告在上帝面前得胜利的就得胜利，你在上帝的面前你不祷告得胜利，怎样帮助你？我们可以维护你。当敌人来到的时候，他说从窗口进来，我们怎样的去阻止？阻止不到。黑暗的势力来攻击你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在我们还未遇到这种情况状况的时候，我们先装备自己，先下手为强。哈利路亚， Amen。 这句话就是要用在这一点，敌人还没有来攻击我们，就攻破他的墙垒，攻破他的那个策略，攻破他的计划，让他们的手脚被绑起来，天使绑住他们，就不能够做这种工作，不能够随意要炸。你看到这些以色列国，当那些帝国这样子的把那些炸弹啊，这样子的射去他们的国家里面哦，他们看着那国家哦，会被这些炸弹射到哦，就过他们在祷告哦，看到那个炸弹哦，就这样子越过他们飞过进那个海那边去炸掉了哦。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的那些军队亲眼看到上帝的手怎样的来保护他们的人民呢？不是因为他们极聪明啊。我们同时也是要看到这样子，对吗？当敌人射箭来攻击这些神的儿女的时候，哦，他没有办法射准了，就射去别的地方了。怎么样？你走出去的地方哦，怎么样都看不到那种敌人的工作，因为上帝已经安排了你的路程。感谢主，人家在这边炸你就跑这边的路，你怎么样都不会去遇到这种的灾害。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在上帝的面前得胜了。 Amen Amen。 所以这边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从他的话语告诉我们吗？他说死亡从窗口进来，侵入了我们的宫殿呢，那最安全的地方呢，有很多兵士的地方呢。你说你已经那机关已经放好了啦，不用怕的啦，不用怕的啦，没有人会进来啦，没有人会炸我们的地方的啦。 我们看到这个叫什么 Bin Laden 啊，哇，他做那墙做到极高哦，飞机飞进来把他杀死了，飞出去哦，全国的人都不知道。同样的，属灵里面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我们祈求主帮助我们，要谨慎，要有这种紧闭的心。如果你觉得你的心中里面从来没有这种的紧闭的心，求主教导你，领导你，领导你，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不要让敌人有机会能够下手。感谢主， Amen。 然后他这边说哦，死亡倾倒街上的孩童，消灭矿场上的年轻人，遍地横尸，在田野里的粪堆却割下了卖毁，没有人捡起。上主命令我们，我这样的宣布了。所以上帝说呢，知者不可夸耀自己的智慧。我们所做的战争也许没有人看到，不过我们是围着我们自己的生命胜利而不断的奋斗战斗到底。 Amen。 你看到中国在很多年来都一直受压制受压制受压制，尤其是那些要信主的人，不过那些基督徒不断的每天五点起来祷告，每一个角落全国的每一个基督徒，他们不断的去训练这种五点起来祷告，回教徒五点起来祷告，不过我们这边马来西亚懒惰一点，六点半。我们基督徒呢，十点祷告，睡不醒哦。不过也有很多，所以我们这边马来西亚的基督徒哦，我们要更加的努力嘞。你去看哦，什么宗教在这个世界上哦，佛教徒啊、信徒教徒啊、马来教徒啊，他们会深夜祷告的嘞。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很多一讲到通宵祷告，很多人都不要来了。哇，有些带枕头来嘞。哎，要来祷告就来祷告了，就不用带枕头了，反正是宵夜祷告嘛，通宵祷告。又带地毯来，又带被来，哎呦，好像搬那个床从那个家里搬来教会这样子。不懂得什么叫做通宵祷告。我们通宵祷告在主的面前等候上帝啊。不过这些东西全部要很小心做，不要乱做哦，要有领袖领导哦。有一次我去被一个教会叫去哦，哇，我们要通宵祷告，要通宵祷告。哎，你要通宵祷告，要装备那些人的嘞。过后哦，那个领袖带领的哦，第二天呢、啊，丈夫就进去医院了，就去世了。不要乱来哦。不过他们就是这样子哦，带那个杯，带那个盏嘞。我从开始祷告，这些通宵祷告哦，最好是不要靠近那个床，知道吗？我们一直走，一直跑，一直来祷告，一直不过你在主里面哦，你真正的被上帝感动，你去祷告的时候哦，知道祷告到五点都还不够时间的嘞。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的祷告方式，不过我知道圣灵领导我祷告呢，从十点一直到早上五点还祷告不完，还有很多要祷告。不过越祷告越爽的，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哦，你看到你的脸好像发亮这样子的，不知道是因为睡不够啊，看到眼花花了。嗯，不过很多很多那些回教徒哦，每一个再来我的店的时候，他说哦，你的脸有 Nur， 你知道是 Nur 叫什么吗？是光，那是他们回教徒那个阿拉伯人所讲的嘛，光 Nur， 他一直讲 有 Nur， 有没？没有了，我又没有打扮，又没有什么。Hello， 有光有光的。不过哦，这个就是我们寻求上帝的时候哦，这个上帝的那个荣耀来充满我们呢。感谢主，你们，上帝说我们要起来做这种工作嘞，弟兄姐妹，让上帝在他的同在中里面，把你心中的那困锁完全摘除，完全破除。Amen。 你如果是你的思想是不合乎圣经的，不合乎神的话语的，或者是有发觉到自己有一种很恶劣恶猛的那种心啊，人家讲两句就发火那一种，哎呦，多多来上帝的面前给上帝处理一下，这种是叫做一火冲天。不要有这种一火，一火冲冠嘛，对吗？很多人有这个暴雪根啊，这些啊，这种是这种一火，不要有这种一火，要有的就是圣灵的火。你们圣灵的火呢，就是把你自己献上给主呢，让上帝使用，你就看得到上帝不断的祝福。你是为主而活，为主的这个十字架而活啊，你的一切的心愿呢，就是上帝知道，上帝会 去进行。然后当你宣告祝福在你的家庭，宣告祝福在你的生命，宣告祝福在你的丈夫，在你的妻子的生命，孩子的生命，宣告祝福在你的教会，哇，上帝的那个火把就不断的燃烧着。哈利路亚， Amen， 感谢主，哈利路亚， Amen。 让我们大家站立起来，我相信神在我们的 心中里面，哦，来指示我们，来指示我们，不要小看那一点点上帝所做的工作，不要说你是弱的，不要说呢你是没有水准的，不要说呢你是一个不坚强的基督徒。我们要在主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坚强，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耶巴巴里安多罗布圣达，哦，主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统帅，耶卡纳玛苏拉曼达，哦，告诉我们说，叫我们来呼召那些陪哭的这些妇女，哦，里巴萨卡纳玛苏罗布苏多罗布里安达拉玛西亚拉巴兰达。哦，让我们来这样子的敞开我们的心来，让圣灵来这样子的感动我们。哦，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来举起我们的双手在主的面前。哦，哈利路亚，拉玛西亚，拉玛孙多罗布库兰达拉玛西亚内。哦，哈利路亚，拉玛西亚，拉玛修库罗布萨达拉玛西亚，拉玛兰达。耶卡玛兰达拉玛西亚。哦，又另外一样事情又在发生。都还没有细细到呢，又另外有事情在发生中。今天主说告诉你说，你不要让这种情况继续的呆留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开始站立起来，指着这一切的风浪，指着这一切的风波，拿起你的权柄来，靠着主加给你的力量，你要在上帝的面前来这样子的恳求着，为你的家庭恳求着这些生命。西格拉玛苏杜鲁布山德拉玛山德，还有一些在我们的当中，你的经济，在的经济的状况遇到有这种的攻击，很多东西你做了很多，不过你的收入一直好像在阻碍着你。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来这样子的，让主给你胜利，来到主的面前让主给你这个进展。你来到主的面前来告诉，抓住主的手说，主不要让他再恶化下去，不要让这一切种种的这种的问题再恶化着。你的身体也许也在这个时候也开始的恶化，也开始的这样子的，哦，越来越这样子的退化。你要在主的面前说，主你不要再让这一切的情况再恶化下去，我要看到这一切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进展，更加的，哦，更加的进步，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耶卡纳玛苏罗布沙达纳玛库拉纳，哦，我们凭信心拿取这个信心的话语，拿取这个信心的话语，哦，便要照着这些敌人所做的这些毁坏而不断的去纪念着。 我们要这样子的纪念着这个主的话语，主说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主说要给我们得胜的生命，主说要给我们胜利的生命。主是你的领帅，主是你的领帅，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领帅。我们的上帝不会领导我们去做一个失败的征战。我们破除意趣这种消极的这种的这种的态度，这种的消极的这种的思想。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连根这样子的霸气，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耶卡玛利安德罗波山德拉巴索克罗波克纳玛利安德罗波山德耶巴巴里巴坎德拉巴索特罗波山德拉玛西卡拉巴里安德罗波兰德拉玛山德耶巴巴里巴坎德拉玛索卡拉巴辛德里巴坎德拉玛兰德罗波里安德让我们的祷告成为必确的祷告。Hallelujah, 主的荣耀来充满这地方。主的荣耀来充满你的生命。一切的咒诅要这样子的毁灭，奉耶稣基督的名字。一切的黑暗要这样子的毁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我宣告主的光，主啊，我们宣告主您的荣耀，主耶稣基督。向上帝这样子的领取，领取，领取，领取，感谢主耶稣。领取你的医治，领取你的胜利。抓紧着你的胜利，不要放弃。 哦，我们靠着主得胜，我们靠着主得胜，我们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得胜。哦，哈利路亚，利巴山达拉玛朗达。哦，我们靠着主刚强。哦，我们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刚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哦，哈利路亚，利巴山达拉玛朗达。哦，主啊，您的儿女要这样子的刚强，主耶稣基督。哎，卡玛利安达拉巴西卡拉巴朗多罗波索托罗波瑞安的。Eh, Baba riba kana lama sanda lava shete rebe kana maranda.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riba sanda lava riande. Oh, 主耶稣，我们要来亲近您，主耶稣啊。Oh, 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主耶稣基督。Eh, Baba riba sakana makurianda. Oh, hallelujah, 主啊，你来领导我们，你来领导我们，你来领导您的子女们。Oh, 主啊，哈里巴修克罗波sanda lava riande.Eh, Kanama Shiri Vishataraba Sokorabarianda. Eh, Babariba Kanala Lama Soraba Satanaba Sakalaba Kuriande. Eh, Hallelujah, Riba Shikani Mishuri Arabariando. Oh, Kanamishi Araba Sandalaba Sakalaba Kurianda Lama Shuriande. Yes, Jesus. Oh, Hallelujah, Riba Handalaba Raba Sandalabariande. Eh, Babariando Rubo Shikiri Viriando Rubo Suturu.Oh, hallelujah. Oh, 今天我要呼召这些弟兄们，有这种的祷告，有这种的为着家庭做祭祀的这种的职分，在你的心中里面，我要呼召这些弟兄们，请你们全部上前来。让我们来这样子的恩膏这些神的儿女，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要围着这些妇女祷告。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来仰望着主，上前来一点，再上前。